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船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彩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皇家卫队长李成长时间得不到提拔，心里没谱了，就找到了算命大师桑道茂，请大师给算算。桑道茂说，您放心，将来您肯定是贵不可言的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这李成听完之后美得不行了，就想送给大师一匹上好的绸缎，没成想桑大师不要，反而是看上了李成穿过的一件汗衫，还说什么拿这汗衫当个信物，将来能够保我一条命。这桑道茂到底是故弄玄虚呢，还是真的算出来这李成将来会富贵呢？香饵之下必有死鱼，古今中外骗术大同小异，抓准心理死穴，骗子接二连三得逞，一手导演大戏，和尚任母牛做亲娘，法眼看世事，得心察行为，欺人之意不可有，防骗之心不可无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古代江湖骗术第二季。几年之后啊，李成早把算命这档的事儿给忘了。国家自安史之乱以来动乱不断，一打仗这武将就派上用场了，李成的官衔是一层一层往上升。您还别说，这李成真富贵了。唐朝建中四年，长安城里爆发了著名的泾原兵变。这回兵变为什么呢？不像历史上的政变似的为了争权夺利，这群士兵很单纯，就是为了吃顿饱饭。本来啊，这伙士兵是唐德宗搬来的救兵，大老远的从外地赶过来，冒着大雨饿着肚子，本想说到了长安能饱餐一顿，饱餐战饭之后上阵杀敌，心里有底呀。没想到赶到这儿，好家伙，一看伙食啊，稀粥就咸菜，这谁受得了啊，士兵全火了，这么着跟朝廷翻脸了。叛变的士兵在长安城里大肆的搜刮抢掠，天下大乱。这老百姓胆小的全都跑了，胆大的加入叛军了，也想趁机捞一把，跟着发点战争财。这叛军直逼皇宫，唐德宗无奈之下仓皇出逃，任命李成为兵马副元帅，给我收复长安。您想啊，这叛军 本来是没什么组织啊，还有一半是老百姓自愿加入的，这不好对付吗？李成是不辱使命，顺利收复长安。长安收复之后，唐德宗下令让李成处决叛军，那些投敌的老百姓也一个不留，全给杀了。这天俘虏全给押到刑场上了，李成坐在监斩台上准备监斩，这个时候有个下人匆匆来报，送上一个包裹。李成打开包袱皮一看，这里边包的是一件破衣裳。这衣服啊，再拿手给撑开了一看，衣襟上赫然写着李成二字。李成大吃一惊啊，心说这不是我送给桑的是这件衣服吗？这签名也是我自己签的呀，莫非说这桑大师他也叛变了？这李成赶紧问这衣服是谁送来的，下人回报说这是一个俘虏的家属送来的，说元帅您见到这件衣服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李成马上想到了桑道茂那句话，您给我留件汗衫作为信物，以后遇到关键时刻可保我一条命啊。想到这儿啊，李成确定了，肯定是桑的是叛变了。李成马上派人去查，果不其然，这桑的是就在其中。李成让人把桑道茂押过来，不大一会儿，下人带着一个干枯的老头，一头白发，这脚上呢还带着脚镣子，举步维艰呐。李成是一番的辨认，认出来了，这正是当年仙风道骨、风光无限的桑道茂啊！张嘴便问：“先生，您怎么也沦落到这般田地了？”这桑道茂咳嗽着，还喘呐。我命中该有此一劫呀。实际上呢，动乱了，老百姓全逃命去了，这命朝不保夕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，谁还算命啊？再说了，有那算命的钱呢，还不如买俩窝头填饱肚子呢。这桑道茂的生意没了，坐吃山空好几年，家底掏空了，最后看长安城乱了，也想趁机捞点，没想到没捞着实惠，反倒做了俘虏了。这李成心说，大师您算到我富贵了，算到了我这一件衣服能保您一条命，您就没算到自己有一天会当了俘虏吗？这李成无奈地摇摇头，一抬手示意把桑大师给放了。您说桑道茂真会算命吗？我看呢也不尽然，他也就是比别人善于察言观色，消息灵通，并且关注环境大局，进而推测出每个人将来可能是什么走向。在旧社会天桥有这么一档子事儿，那会儿呢艺人多少都会算命，赶上这个不忙的时候了，刮风下雨的时候了，这厂子人不满，摆地摊自己算命去了，往那一坐，这老头呢奇门遁甲是真会点啊，一上午没人，赶到中午饭点更没人，都吃饭去了。这时候啊，来一老太太，两鬓斑白，一看岁数啊，得60多奔70了，在这儿来回走，啊，看这样呢，穿的不错，腰里也有钱。算命先生一琢磨呀，估计不是被虐待的，否则不可能啊，穿的这样，家里应该儿女挺孝顺。这老太太走来走去，左顾右盼，就看旁边有没有人。她为什么敢中午来呢？就怕别人听见，肯定有万难之事。这算命先生啊，一摆手说：“您过来，坐在这儿。说您溜半天了，我呢，也偷眼观瞧您的面相，大概其算了一下，您是不是想往前走一步？不好意思跟儿女说呀。”这老太太当时眼泪就下来了。什么叫往前走一步？老伴死了，想改嫁，再嫁一老头， 旧社会没脸说这事儿，也不敢跟儿女提，所以赶着饭点没人来算命的。这算命先看半天，您是不是想走一步？不好意思说，老太太眼泪下来了。啊，这时候算命先生心里有底了，怎么办呢？人之常情，出主意呗，解心宽呗，您该怎么怎么着，现在不着急啊，有这事儿呢，您跟儿女啊旁敲侧击套路一下，但凡如果说行呢，您呢以后肯定会生活美满，但凡说不行，您家里儿女孝顺，以后呢颐养天年也不错，两头话都说圆满了，结果挣了这份钱了。这就叫会察言观色，看周围的环境。咱们书归正传，同样的道理呢，当时天下已经是有动乱的迹象了，对外是战争不断，内部朝廷腐败成风，一旦打起仗来，这武将可就吃香了。您别看当时李成只是一个皇家卫队长，武艺在身呐，人称叫万人敌。他一来拜访，这桑道茂就在暗中观察，觉得这个人武艺在身，沉稳老练，值得投资。所以最后李成走的时候，桑道茂不要绸缎，要了一件签名的汗衫，想着将来没准啊能派上用场。巧了，这点真让桑大师算着了，关键时刻这件汗衫救了桑道茂一命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也没准老桑家这大衣柜里全是衣服，谁找的算命一看这人将来有发展，都要件汗衫，您给签个名，以后保我万全，这也没准的事儿。说桑道茂算得准，这里头还有一个因素，这桑道茂有个绝佳的搭档，就在老桑家门外头有一个老太太织衣挂摊，也干这个预测吉凶的事儿。您想啊，这人刚从桑大师家里出来，看见桑家门口织衣挂摊，肯定第一感觉这老太太不一般，敢在大师府前摆摊算命。既然来这么一趟，不妨啊也让这个老太太给我算算。这老太太呢是专门跟桑道茂对着干，桑道茂说你好，他就说你不好；桑道茂说你有发展，他就说你呀要悬。反正啊，凡是来这儿算过命的人，都惊奇地发现，哎呦，神了，太准了，全说中了，可不是吗？要么就是桑道茂说的准，要么就是老太太说的准，非错即对嘛。在唐朝，有一些女性也干这算卦的行当。他们的道具呢是一个乐器琵琶，一边弹琴一边占卜凶吉，连说带唱。且说洪州城里有一个弹琵琶占卜的很出名，人称叫河婆。这河婆生意很红火，男女老少碰上事儿了都喜欢找她算一卦，然后再决定这事儿该怎么怎么办。这河婆家里头啊礼物堆成山了，大伙都说河婆算得准，算得灵，遇上事儿找她算算肯定没错。其实按照今天来分析，这河婆应该说是熟知人的心理，又有口才，说的话呢是模棱两可，两头都对，四面堵啊，你怎么理解都行。您想啊，这算命的人都是碰上难事儿了，心里头憋屈啊，所以想算上一卦。这河婆呢就充当了一个安慰的人，说好听的给人打打气儿，让人重新振奋精神，至于将来的事儿，那就顺嘴来吧，反正也没发生呢，我怎么说一时半会儿的你也没法验证。就这样，这河婆的名气啊是越来越大，在老百姓当中传开了。这消息传到了本县郭县令这儿，这郭县令动心了，老百姓都说这河婆神机妙算的，我也去算算我这官运得了，看看我将来最大了能当极品大员。这郭县令当即换了身便装，雇了一小轿子去了，到那儿先预付了钱，然后坐下问河婆说，你帮我看看我将来能做极品官啊，拿人钱财啊就得替人解惑答疑啊。这河婆一听这问题心里一阵发慌，哟呵，看来这位不简单呐，当官的出身，他问他将来能做极品大员，这朝廷里边官分极品呢，这我也不懂啊，这怎么说呀？ 把这琵琶抱到怀里，在那调弦儿，一边调弦儿啊，脑子没闲着，想后边的说辞呢。这河婆心想，但凡当官的，谁能盼着官小啊？都想越当越大。我呢，就给他往大了说，准没错。想好了对策，这河婆就弹起了琵琶，开口了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富贵不求人，今年得一品。”这县官一听啊，我今年能当上一品大员。再接着往下听听，明年得二品，后年得三品，大后年得四品，大大后年第五品。呵，感情老太太不识数，以为这官儿跟银子似的，数越大越好呢。给县令给气的，站起身来夺过琵琶就扔地下了。行了，你，再过几年我成九品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九品。你这都不懂还出来算卦来呢？你这摊位没别的啊，跟旁边手下一说，给我查封喽。去算命的都是出于对未来有一种不安定感，去寻求宽慰。可是这算命先生的话，有时候也可能会要人一命啊。唐玄宗时期，皇宫里头有个太监叫吴居中。这吴居中办事谨慎，机灵牢靠，凭借自己的努力，从一个小太监做起，慢慢往上升，最后做到皇上身边贴身大太监，品级很高了，得到了皇上的信任。按说就太监这行来说呀，混到这份上就差不多了。可是吴居中心里不踏实啊，这皇宫内院隐藏着多少危机呀，你干什么暗中都有眼睛盯着你呢，稍不留神，我这辛苦得来的地位可就不保了。吴居中成天担心自己被别人拉下马，吃饭也不香了，睡觉也睡不着了，最后实在受不了了，找了一个算命的，说你给我出个主意，让我这地位啊能更加稳固点，我重重有赏。这算命的满口答应，回去给大太监想了一好主意，说大人您呐，可以在袜子底儿上写这么几个字儿，哎，写上之后呢，我包您地位永固，永享荣华富贵。这吴居中一听这几个字儿，刚开始啊有些犹豫，后来架不住这算命的吹得天花乱坠呀，回到房里把袜子脱下来，刷刷点点在袜底上写好了。这事儿过去几个月，突然有一天，当今皇上接到举报，说大太监吴居中侮辱圣上，大逆不道，证据就在袜子底儿上。金銮宝殿之上，皇上派人把吴居中叫来，当场检验，命人当场把鞋脱了。结果这吴居中啊，别别扭扭的，死活不肯脱。几个侍卫上来摁倒在地，三下五除二把鞋扒了，拿袜子翻过来一看，上边写的是圣敬文思武和光孝皇帝，这正是当今皇上的尊号啊。这太监敢把皇上的尊号踩在脚底下，这还了得吗？皇上龙颜大怒，一声令下，吴居中闹着搬家了。除了以算命为骗局的，这民间的骗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段骗钱骗物，有一些啊，今天看来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。且说这一年盛夏六月，路上有一个行脚僧正赶路呢，天气炎热，这和尚满头大汗，就坐在路边的树荫里歇歇脚，刚坐下来就听见身后啊咯咯咯有人乐。这僧人纳闷啊，起身绕到树后一瞧，一个小牧童啊正放着一大群牛呢，一边放牛一边玩。这小牧童呢光着脚丫子坐在一石头上，身边是一头高大健壮的黄牛。这小孩呢伸出左脚来，这黄牛啊就舔他左脚，一伸右脚，这黄牛舔他右脚，把这牧童啊痒痒的直乐。这行脚僧看着奇怪，走上几步问这牧童，这牛挺逗的啊，也不嫌臭，你说他为什么舔你脚呢？这牧童抬眼一看，是一和尚，得意呀，我家这牛啊叫老黄，最听话了，可就一点 这老黄啊爱吃咸的，天热我这脚爱出汗，所以老黄呢就爱舔我这脚。呵，这和尚听完之后啊是一阵的恶心，放眼望去一群牛低头吃草呢，看来这牛群不小啊。这和尚看着看着眼珠子一转，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想出来了。咱们都说佛门是清净之地，可这儿也有不守规矩的，这位和尚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他看着一大群牛眼儿热呀，就想弄一头来捞点钱花。和尚有主意了，心里这个美呀，掏出怀里的水壶跟这小牧童套近乎。哎，小孩渴不渴呀？我这有水。这小孩呢拍拍身上别这葫芦，不用，我这儿有我娘给我熬的绿豆汤。哦，你娘还真疼你啊。你是谁家的小孩啊？这么小就出来放牛来了，够棒的。这小孩啊禁不住夸，一夸把实情全抖搂了，指着前边，和尚你看，我就是前边那个村的老索家的，我5岁就出来放牛来了，这些牛啊可听我的了。这和尚打探到了消息，心里窃喜，跟小孩聊了几句就走了。当天晚上和尚买了5斤盐，找家客栈让人备下洗澡水，拿着盐花倒澡盆里了，然后来个盐浴，从头到脚洗了一遍。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，这和尚呢就起床了，也不敢洗脸呢，拿着行李急匆匆的就赶往老索家了。打听到老索家住哪门哪院，这和尚啊扑通一声跪在老索家大门之前放声痛哭，一边哭一边喊，哎呀，愿施主大发慈悲超度我母子二人呐、您大发慈悲呀、您大发慈悲呀。这老索头在家里头刚起床，忽然听见门口有人吵吵，急忙出来看看，一开门看一和尚跪台阶上痛哭流涕，这嘴里还念叨着大发慈悲超度谁。这老锁头上前几步搀扶起和尚，哎呦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又不会讲经说法的，怎么会超度人呢？您快起来。这和尚一甩手就是不起来，接着哭，施主啊，您听我说呀，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不听劝告，她不肯吃斋修行啊。7年前她老人家过世了，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罪呀。可是我家穷，穷得一清二白的，根本没有能力去超度老母亲。这老锁头闻听此言更觉得纳闷了，说你现在不出家了吗？要超度你现在这条件够了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这和尚啊抹了一把眼泪，开始诉说整个的过程。这和尚啊如此卖力的演戏，搬出老母亲又搬出佛法，无非是想骗老头一头牛。他这点伎俩老锁头能否识破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Thank you.